千艘不能防，蒸滚滚雪漫漫共谁同航，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，贪欢一刻偏靠那里热情长埋藏。为担心起乌怒着迷，责你我太贪过短视，怪大地众生太美丽，悔旧人太执信一世，为悲欢哀怨到着迷，舍不得摧残俗世，躲不开痴恋的人为，走不到色相代替。参一生参一斗这叫难题，登风顶雨装落日未曾彷徨，欺山赶海千雪径也未绝望，拈花把酒偏切煞世人情狂，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，天阔阔雪漫漫风水同狂，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，贪欢一晌偏教那里热情长埋葬。登风顶雨装落日未曾彷徨，欺山赶海千雪径也未绝望，拈花把酒世人情狂，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，天阔阔雪漫漫风水同狂，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，贪欢一刻偏教那里热情长埋葬。 有些人有一丝温柔残留，孤独的也是谁让我等候，何时微笑变成一种奢求，就算时间倒流也无法挽留，